声音有价，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又是星期五晚的晚上，今晚又得回我們兩個人了， 他又 繼續是我們男 女同埋多 年時都是他了，是啦，他又再缺席了，成日都是這樣，不得了，罰企了，下次要 停賽， 他又罰停賽這樣了，是啦。咁呢早兩集呢我們很太棒人的嘛，坐成張台這樣的嘛， 好 逼啊，好逼是吧。咁我們今天呢就篩選一點，得回兩個了，下吧。咁我們呢就今天講些什麼呢？ 讲啲乜嘢咧？ 系啦，我哋今日咧系比较严肃少少噶。今日咧，我哋系讲一啲比较严肃少少嘅话题。我哋系讲一啲 通常喺 唔系喺啲医学上嘅嘢，系啦，讲一个癌症。 癌症系冇错， 系啦，冇一个癌症。 而根据呢个非正式嘅统计同埋非官方嘅数目字咧，逐渐系成为咧香港嘅头号癌症杀手。 哦，冇错啦，呢个咩癌咧？ 公主癌， 哦，公主癌，其实基本上嚟讲咧，我哋咧边个唔喺度咧，我哋咪攞嗰个人做话题咯。咁欢迎对我入座嘅，你觉得嗰个人系有嗰种病嘅，咁你咪系咧，今日冇咗边个咪系自己谂。好，咁我哋开始入嚟咯。点解会有呢个公主？唔系嗱，我想问，我听过公主病啊。咁我想问，公主癌系咩嚟嘅咧？ 咁你觉得一个人患病定患癌严重啲啊？ 睇下咩癌咯，同埋咩病咯。即系好啦，即系例如艾滋病，同埋 讲咧， 咁通常都系癌症嘅严重好多啦。 所以咧， 咁所以公主癌系一个延伸啦。咁我想问， 我依家教紧数学 啊。Okay, 但系我想问咧，有冇女王癌嘅咧？ 咩叫女王癌啊？ 咁公主劲得滞，咪变女王啦？ 哦，你玩过啲嘢咩？ 我问下啫，咁我想问下，即但系死得人嘅咩？ 叫我女王， 系叫我女王嗰啲，叫我公主咁样，咁而家咁咩嘅咩？咁 通常自己系唔使死嘅， 即系点啊？ 系死周围嗰啲人啫嘛， 即系点啊？ 患公主癌嗰个人本身系唔会死嘅， 哦， 佢好长命 的，唔系即系嗰个 隔山打牛， 唔系嗰个癌症依附喺边一个人身上面咧？哦，你而家咁样讲就即系话我哋其中一个主持咧，本身系一个 cancer， 然之后佢就依附咗落去某一啲人度，令到嗰个人就死咗啦。 某程度上是咯， 啊，明晒原来癌症咧， 所以佢带嚟嘅死亡数字 系相当高噶，同埋生个存活率都好低噶。OK， 咁我想问咧，你自己身边有冇啲有公主病嘅啊？ 有啊，有公主 病，哦，病啊 癌啊，或者甚至乎系王子病同埋王子癌都有。 分享一下咧， 分享一下女嘅。首先讲咗公主癌先啦， 系啦，点咧？ 超级迟到啦， 系佢有好多征兆噶嘛。 其实咧，我又想讲下，唔系话净系男朋友或者老公咧，先至会感受得到嘅。 但系你成日迟到就约其他人都系迟到噶啦，佢就 起码唔会同吵人先咯，即系唔会嘈人先咯。 约阿妈都迟噶呢啲， 系啊。 咁跟住咧， 探病都迟啊，正式系， 即系瞻仰遗容都迟， 系 你系跟住咧，咁跟住仲有咧， 即系好迟到嘅佢。 系咁，你呢个只不过其中一个症状啫，你身边嗰个人有啲咩咁特殊嘅嘢先？ 嗱，迟两三个钟头， 嗰啲你叫死啦！我会等佢，我睇完场戏出嚟，翻埋屋企刷牙啦。 不如你同男朋友讲啦， 你黐筋嘅嗰个叫男朋友，嗰个叫仆人，你搞清楚。 奴隸 系啦，你跪安啦，咁样噶嘛，睇得多少少武则天先得噶，你叫佢。 佢真系叫佢等，佢又真系等。 吓，点解佢又等到嘅咧？ 但系真系打电话俾佢嘅时候咧，真系会俾佢喷到一面皮嘅。 嗱，佢喷乜劲咧？ 喷乜劲啊？ 佢喷乜劲咧？仲可以？ 喷乜劲？真系你冇耐性咯。 钓鱼啊，冇耐性， 你冇耐性啦， 你黐筋嘅，你同佢讲， 你都知道我出门口要搞好耐，其实真系未出门口噶咯。 即系点啊？即系而家我约你啊，你跟住打俾我，你做咩仲未出门口？唔得，我出门口之前要踢场波先嘅。 唔係我唔夠時間啊，我要 warm up 啊，咁樣做咩？單場籃球啊？呢幾個鐘嘅咩？ 咁公主啊嘛， 定还是佢约佢本身个男仔喺 New York 住，其实个女仔住 L A 啊，跟住搭飞机过去啊？喂，你有冇搞错咗啊？ 人哋公主啊嘛， 好呢、這个我俾佢啦。咁再咧啲咩啊？咁你嗰啲咁小问题啫，佢肯等啫。即系其实可能个男仔本身哦都明知你约咗三个钟噶啦，即系譬如我约咗你，我 知十点钟 系十点钟，其实我十跟住明知你一点先嚟，我就约佢十一点，咁咪盲目嘅失啦。其实有两手准备的嘛，可能 哇咁样 你不是怎等啊，那三个钟头你等啊， 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 了，你等啊， 迟到是一个 point 啦，是一出到来呢就这样揸住啊， 一定是个小的袋啊，而通常男士呢就会有一个这样呢去解决了这件事， 为什么解决呢， 就是为什么我要成日背着个书包呢，就是慎防我有些朋友会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些喂啊塞落去、啊 咦，做咩即服侍惯？ 唔系呢个系一个解决嘅方法，哦、我哋 即系建议佢哋 系啦，我哋建议佢咁样， okay. 所以咧应该买多啲背囊同书包用嘅，系啦，咁可以嘅会咁样嘅情况。但系咧，我想问咧， 我真系呢一个 point 真系好睇唔过眼。 咩事咧？愿闻其详。 即系你有冇见过黄德斌戴过粉红色头箍啊？ 冇。 即系啲咁 man 嘅。男虽然 唔系而家啲男仔唔系好 man 嘅啫，你又搞清楚。 即系我嗰个 contrast 系大少少啫，但系如果黄德斌戴一个粉红色嘅头箍，你真系觉得好核突系咪？ 系 系咁，通常嗰啲女仔嘅 个包包系咁大个啦， 咁大个啊， 然之后就 夹住链袋啊， 系链袋啊嘛，有啲 链嘅 channel 啊嗰啲啊嘛 ，channel 啊嘛， 一见到你攞住 哦，嗰啲啊，咁其实咁以后我拣袋啦。我揀個 牛鏈咁大嗰啲， 牛鏈咁大，你反正 或者買背囊、 買書包啦，係啦。我明白點解而家啲貴價牌子出書包啦。 哦， 因為係咁啊，招呼男士市場啊。 M 嗰啲 係啊， 好細嘅啫。 係，唔係你有冇買大少少噶嘛？ Okay. 大咁佢有啲釘會吉到嗰啲啦，係啦，機啦。咁但係咧，原來嚟講咧，公主病係一個韓國嘅流行術語嚟嘅喎，興起嚟講咧係唔係喺香港、台灣或者日本嘅喎？ 係啊，源自於 韓國嘅喎，泡菜國嘅點？为什么呢，我开始明白为什么现在呢，为什么这个病会流入了香港，跟新沙士一样，都是由韩国来的。都是由韩国的。 其实 啲人是不是看得多韩片多啊，即是觉得啲人呢，觉得啲男仔呢一嚟呢就要帮你踎低抹绑鞋带啊，又帮你咁样抹汗啊，又逼冬啊，又呢又路嗰啲咁嘅嘢啊。冇睇咁多电冇睇咁多电视剧啦，假㗎。 睇得嘅不过睇啲有益啲嘅。 即係 TBB 嗰啲啊，你又讲嗰啲唔好讲嗰啲啦。你又 BB 娇嗰啲啊。喂，但係通常呢原来发生呢啲咁嘅公主癌病嘅人呢，都系一啲年轻唔系年轻，系未婚嘅少女。sorry， 是讲咗未婚的少女，佢渴望呢个获得呢个公主的待遇，但系佢哋又缺乏自己一个公主的性格。 其实唔净止噶， 系咩咧？ 真系一个女性都可以有机会患上呢个癌症噶。 系，我知道，即系呢啲嘢，即系我咁后生，未必系好噶。我听话， 我对个男人就系我对个老公， 我对个我将你男朋友就系我老公，唔会系好噶。讲啲嘢话，喂，唔好咁懒啦。咁咧，原来咧有好多嘢，原来头先咧迟到啦，攞手袋嗰啲之余咧，好多。做了少少功課咧，就話即系嗱，我又未見，即系我身邊就冇乜呢啲咁樣有公主癌病嘅，即系我好彩啦，即系我啲身邊嘅女士冇乜呢啲咁嘅病痛噶，系啦。咁但系我自己寫到咧，都有啲係有幾個 point 咧，係啲公主病嘅嘢嘅，例如頭先你講啦，即係嗰啲無理嘅要求啦，即係執個袋俾我啦，啊唔知做乜勁啊嚇，真係。跟住然之后太过娇生惯养啦，嗱呢个可能系因为细细个屋企嘅问题嚟嘅，即系你冇做嘢。 嗱嗱嗱，我有一句说话 系咩咧？ 即系通常咧出门口之前啊，或者屋企人会同你讲，男朋友同你讲，啲朋友同你同嗰个公主讲啊， 系 千祈唔好俾个公主咧点啊？我亲学亲， 我亲学亲，冷亲吹亲啊嘛， 系 啦，咁如果车亲臭，如果车亲晒亲，咁点算咧？ 被狗咬 亲咧？咁点算啊？ 你觉得好笑咩？ 很好笑，系啦。咁但系呢啲娇生惯养咯，即系整同于屋企又太过分保护，呢个系而家香港世代嚟讲嘅年轻一辈系会咁样嘅。嗱呢啲咁样。年纪嚟讲咧，基本上咧就可能挨惯啦。你睇下啲手指头 掘晒嗰啲嚟㗎嘛。咁所以呢佢哋惯咗，因为我哋屋企呢基本上碗都唔識洗淨嘅。我见过有啲我试过認识有啲小妹妹呢佢哋即係基本上惯养到係可能係六年班中一都未識绑鞋带嘅。跟然之后甚至乎係唔識绑鞋带，唔係唔愿绑鞋带。 Okay? 因为有工人帮佢绑呀。咁出街就有工人姐姐会担住把遮呢啲啦。好啦，跟住有啲情绪过分极端嘅，经常性大吵大闹，突然之间又好开心好盛嘅，即系尤其是系咩咧？对住个男朋友，跟住然之后咧，对住男朋友个 friend， 你好， 自己个 best friend 系啦，系突然之间呢啲咁扭曲嘅思想咧，哇，好恐怖啊！真系吓死人噶呢啲， 分裂啦系咪有少少？ 系呢啲精神分裂， 可能真系有少少呢啲情绪病。 系啊，真系好恐怖噶。跟住咧有啲自我放纵啦，缺乏自理能力咧，即系头先我讲咗嗰啲啦，即系连鞋带都唔识帮死得啦，自我中心啦，即系永远觉得自己系啱嗰啲啦， 系咯。好多投诉啊！ 好多投诉噶，即系我就系咁噶啦，系啊。 即系奄尖声闷咩都要弹啊！ 讲完咁样，系啦，跟住就即系佢哋奄尖声闷咯，系啦。你头先讲即系咩都要弹，百弹斋主嚟噶，即系点解咁咸啊？听日又点解咁淡啊？黐线牙咁样。跟住有啲爱情观念啦，爱情观念嚟讲咧，通常 唔 系佢哋只系一个观念嘅啫，系有一个奴隶制度啦。系啦，一个奴隶制度啦，同埋一个系 E T C 嘅制度嘅提款机。 咦？近排 E T C 咯，好成日听 喎。系啦，佢哋有个提款机制度，就系话佢哋有一个机制咧，就系唔会攞钱嘅。两蚊都唔俾嗰啲嚟噶，即系咧我食饭我咪攞你个银包嚟食咯。 唔系错， 系咩咧？ 你自己识做啦。 系咯，嗰啲咧，喂，你请得我食饭系你个运行啊嘛！ 你同得我食饭，你唔系咩嘛？ 系，我想问下咧，跟住你个身边嗰个朋友有公主病嗰个咧，个人际关系点样噶？ 咁搞笑咧，就系公主病同王子病结咗婚， 当公主遇上王子， 真噶呢个童话，好超现实，大现实嚟噶。 吓，得明白，得唔好讲啦，呢啲太现实嘅嘢。 所以佢屋企咧系，可想而知，真系好污糟下。 我记得明白，我咁我想问，咁我想问佢嘅人际关系点咧？你未讲到啊？ 其实佢哋平时就冇嘢嘅， 系 一对住对方咧就病发噶啦。 人际关系啊！佢啲朋友啊， 佢哋啲朋友冇事噶， 冇事嘅， 佢对啲朋友冇事噶， 好， 佢对啲同事啊， 净系对自己嗰个有问题嘅啫。咁呢个公主病都唔系太多啊。根据我哋头先所讲，公主病系对任何人都系要有公主病噶。 但佢真系好病噶，两个一齐嘅时候 唔紧要噶。其实佢对住佢老豆老母、朋友、同事冇咧，佢初期嚟噶咋。食啲化疗药物得噶啦，唔使电疗。 有得医嘅咩？ 有得医呢只，有得医。 有得医嘅咩？ 未去到电疗，未去到电疗呢只 OK 噶，未去到标靶药物嗰啲噶，呢只有得医。好啦，咁跟住然之后咧，人际关系嚟讲，通常咧都比较差噶。去到癌症嗰啲咧，因为佢哋咁头先嗰啲咁自负，系啦嗰啲咁嘅嘢， 自制能力啊。 你黐线嘅，你同个朋友讲佢几廿岁都唔识翻屋企嘅，你叫佢老人院啦、啊，真系。 即系去边都要打电话嚟。 系啊，乱到边啊？跟住然之后咧，无病呻吟。即系喺任何时候喺个 Facebook 讲我孤单、好寂寞嗰啲啦。但公主病咧，头先我所讲咧，仲要系话唔系话一定系净系拍咗拖先有公主病嘅，有啲未拍拖啊、未有男朋友、未有老公都可以有公主病，有啲结咗婚都系有公主病嘅。之前嗰个 TVB 个节目咪讲过咯，有嗰个咩鬼嘢啊嘛，死啦，唔记得咗叫咩名 ？Toby 系嘛？ 系 Toby 啊嘛，佢跟住然之后又又要话，喂、你扫地点解扫到剩咗一粒尘啊？嗰啲咁嘅嘢咧？ 都比较好过分， 系啦， 因为连老爷奶奶都闹埋， 系啦，呢、這个就 犀利， 好犀利。咁眼光比较狭窄啦，通常我都感觉到嘅，即系佢哋眼中里面只有呢个系唔知阿发叔系迟到嘅，系唔需要等发叔。 我要等埋发叔先， 冇嗰啲嘢噶，因为我哋唔睇时事版，我哋唔睇港文版噶。 吓咩发叔啊？ 系咩叫发叔啊？周润发叔咁样啊？系啦，佢哋唔识睇呢啲嘢噶，系啊？咩叫政改啊？唔知噶，佢哋冇呢啲嘢噶。OK， 咁佢哋净系关心阿黄晓明同阿 Angelababy 几时结婚嘅啫，系啦，同埋攞咩车去结婚嘅，系啦，其他嘢唔记得噶啦，因为佢哋觉得佢哋有机会做小三噶嘛， 讲唔到添呢啲。 咁跟 跟住然之后有啲假同情心，嗱、這个我真係见过假同情心呢、這个正啊，假同情心呢啲呢 点样假同情心法， 因为呢我知道呢，因为 我本身都係做一啲有间唔止，即係我罪业心重㗎嘛，我间唔止有做佢啲义工啦，清清啲罪业啦，咁呢跟住然之后我亦都收过唔少嘅匿名嘅女子呢係想自荐嚟做义工㗎，但係呢经过筛选之后呢，係啦，我哋有筛选㗎嘛，跟住呢之后呢我发觉了解咗之后，佢哋真係嚟諗住影张相摆上我个 Facebook 度博个 like， 然之后俾我识破咗喎， 点解识破到、啊、算啦， 係啦，咁点样识呢就唔好理佢啦，咁但係真係佢哋係有组织有目的，係为咗攞样嘢去令到呃 like 㗎，即係好得意呀隻狗仔，其实好介呀嗰啲嚟㗎，單嘢平时自己隻猫咁样车埋嗰啲嚟㗎嘛，係呀，出面隻狗好靓啲㗎嘛， 嗰啲可能都会有公主癌係嘛， 嗰啲係中期㗎啦，是中期的，是中期。咁啊，跟住然之后啊，知识欠缺啦，头先都讲咗啦。 其实你唔使啊，仲有啲啊， 仲有啲， 即系佢嘅你嘅错咧就系你嘅错， 系 我嘅错咧都系你嘅错， 我嘅钱就系你嘅钱。你的钱都永远都是你的钱咯 ，OK？ 因为根据刚才那个经济体系嚟讲系咁样谂嘅，OK？ 系咯， 系啦，咁仲有啲咩咧？ 同埋咧，我觉得好荣幸有一啲咁嘅朋友。 点解咧？ 先不要讲他们性格如何怎样影响我啦、他们的 EQ IQ 本身都应该颇低的 极低IQ 是肯定的，即是他们完全是不知道他们没有知识的，我相信来说他们除了有知识但是没有知识的、但是不是 未必有知识 的，先 hold 这件事，我就是想问一下，其实是不是真的一定是漂亮的才有公主病的呢？ 我想就未必咯， 是为什么呢？ 唔关事嘅，系自己认为自己靓啊！ Oh. 你明唔明啊？唔使人哋觉得佢靓唔靓噶。 咁人哋点解可以孕育到一个公主病出嚟咧？嗱，即系我哋食我哋肺癌就食烟饮酒讲粗口就有肺癌啫。 屋企人啦、啊，纵观啦、啊，男朋友纵、 啊。我谂系屋企人嚟嘅问题嚟嘅， oh. 因为冇可能话你冇可能一个病系无厘啦生系出到嚟噶嘛？又或者会唔会系佢哋个成长有啲辛酸史啊？即系可能佢哋细细个就拍唔到拖，就成日都拍唔到拖，咁啊自我保护能力好强。咁啊，形容到要 咁样会拍到拖嘅咩？ 佢要公主咯，佢要变到自己公主咯。 O、okay. K， 因为自古以嚟公主都可以配王子噶嘛，佢觉得 咁，佢觉得佢系啦靓咯， 系啦，冇错啦。咁佢就觉得一路要做翻一个刁蛮任性嘅公主咧，咁佢就可以同我可以嫁去过嚟个郡嗰度噶啦，又个做一个搵个驸马爷爷过嚟嗰啲系嘛？ 其实成日都好想咧，即系好希冀自己系嫁出去噶。 系啦。 即是啲韓國啊、日本啊、翻鬼佬嗰啲咪地方， 佢諗多咗，要 thinking too much， 係啦。講翻頭先你嗰度，我幫你留翻先。你點解覺得佢哋頭先會話佢哋 IQ 同 EQ 會比較低呢？ 咁你都已經講咗佢哋冇乜知識啦，呢度 係啦。 EQ 啊，梗係低啦，咁啊成日都西面發脾氣噶嘛。 係。 咁但係咧有一個好處，有呢啲朋友嘅話咧，我會訓練到我自己 EQ 好高。 係。 我忍耐能力啊，接受程度啊，哇，大大咁增加。 但系你如果对住呢啲咁嘅女仔，你会点咧？嗱，尤其是嗱呢啲冇可能避免噶啦， 我哋 customer service 咯。 咁你点样对住佢咧？咁你一定系无病呻吟嘅。哎呀，佢咧，我男朋友咧又闹我啊，咁 打到你， 咁你会点啊？佢打到嚟，你会点啊？ 即系想打劲你。 咁咪佢会点啊？哎呀 ，Doris 啊，个男朋友啊，咁样嗰啲，咁你点啊？ 咁我细心聆听佢做咩嘢咯？ 我哋惊佢跳楼。OK， 咁啊，但系嚟讲，佢哋咧好多都以为啦。我想问啦，头先都话啦，咁但系以前嘅公主，其实公主病系一个比较贬义嘅词语啦。公主病其实 而家有煲过咩？煲煲儿啊？ 喂，大佬啊，真正嘅公主病，即系话一个真正嘅公主唔会冇知识噶嘛？要读书噶嘛？ 佢哋系有公主嘅要求，但系冇公主嘅品格。 哦，嗱，呢个就系一个咁样嘅重点啦。你有公主嘅要求，你何来？你有，但系冇公主嘅品格。最大问题，你真系唔系一个公主啊嘛？ 系咯， 系啦。咁但系咧。与此同时呢、我自己作为一个男士嚟讲咧，我会接受到有啲公主病嘅。原因点解呢？我哋系一个条件交换嘅问题嚟嘅啫嘛。即系简单啲嚟讲，如果佢嘅知识唔系读书嘅知识，知识 呢啲 或者知识系比较 大波大波啦， 唔系净系咁嘅，你大得嚟都要有条腰噶嘛，你明唔明啊？哦、即系斋大唔明白，大佬啊，你明唔明先得噶？喂，你唔好咁肤浅啦，吓、啊，跟住咧，然之后咧，咁我哋啲知识嚟讲，如果系 O K 嘅咧，咁我哋可以接受到佢有公主病嘅短期啦，因为我哋交换到佢个肉体嘅时候咧，我哋就将佢嗰个将我哋嗰、那个忍耐力咧就会放低噶啦。 直情放低啊！ 梗系啦，一经拥有它，掉在街角下，唔使讲嘢呢啲嘢。我哋爱嚟炫耀嘅啫嘛， 冇下联啦、啊。 梗系有啦，不可等太久，日落即分手。系啦，呢啲冇，呢啲唔使讲嘢。即系喂，我哋喂嗱，如果我拖住一个嗰、那个公主病得嚟，又高收视嘅女子。喂，正啦、啊，系咪先？起码正咗嗰排先啦、啊，系咪先？我忍你，我忍你，我话知你拎个乜鬼嘢袋，我都同你拎。最紧要有着落啫嘛。 哇，真系好， 好肤浅噶，而家啲男仔，好标签噶、啊。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嗰个样好似、那个、那个女仔好似我咁样嘅。咁死啦！仲有公主病，你睇几十岁人嗱，两之间流苏啊，知咩事有问题啦，系咪先？即系呢啲呢啲系会系比较凄凉嘅。但系你头先讲我咧，你嗰啲朋友咧，公主病得嚟都可以揾到个王子病嘅，真系天衣无缝嘅。王子病又点嚟嘅咧？ 因为咧，佢哋两个嘅职业咧系教师嚟嘅。嗱，睇首先咧讲讲个背景啦。 教公主啊？ 两个都系教书嘅。 你真系教书教读即教 上堂嗰啲教书啊？ 哇，真系王子弟嚟嘅喎！咁佢平时点样对住？佢平时点样对住呢啲同学噶？点迟到啊？ 唔好理佢先啦， 都话你朋友初期㗎啦， 唔好嘈住先啦。 点呢？ 咁呢，因为呢你打开个教员室之后呢，你就会见到嘩，有啲老姑婆啦，嘩，有啲阿叔啦，即係冇巴曲头嗰啲嘅。 巴曲头 嗰啲叔叔咁样啦。咁作为嗰个公主，一打开教职员嗰道门，嘩，死啦，呢度搵唔到食喎、 啊。 教唔出啦。 佢就搵咗间隔离学校嘅。 突然之间叮一声，喺角落头有个光环。 係。 咁就係王子病啦。 係。 咁咦仲唔係佢 哦，咁但係佢哋又可以引到嘅， 咁就一拍即合啦、 哦、 但係呢因为呢嗰啲病呢就喺结婚嗰嘅之后呢嘅后期呀、啊、就浮现晒出嚟啦，咁但係大家都应该係未有嫌弃大家嘅， 係而家都未呀嘛， 而家都未 係 佢哋可以食完啲饭呢斗咩呀，斗人囉， 哦呢、這个 忍得呀、啊、就边个唔忍得边个使咯？ 哦，其实我有个朋友咧，咁而家佢离咗婚噶啦，咁其实都唔介意讲啦。咁啊结咗婚九个月嘅，咁啊其实佢哋两公婆咧就唔系公主病同埋王子病咁简单，佢哋系一个极度污糟嘅物体嚟嘅。 唔系极度污糟，真系嘅，佢有原因噶。 即系 个老婆就问老公啦：做咩唔使碗啫？ 系 做乜次次都要我洗啫？我喺屋企咧，我妈咧。唔使我做呢啲嘢，佢唔俾我做呢啲嘢噶。 系啊，咁你 所以咪孕育咗一 唔系咁你叫佢唔系咁你好简单噶，你作为佢朋友，咁如果佢哋因为呢啲唔系呢个第一件事可以解决啦。第一因为佢哋高收入人士啦，系咪先？佢有万几蚊可以有发言权噶啦嘛。第一佢已经知噶啦，呢啲就系啦。咁但系第二件事就话你可以叫佢，你可以好简单噶，你叫你朋友，如果你因为呢件事闹交，好简单，你下次叫佢用啲胶碗咪得咯，掟胶烂晒啲碗佢咪得咯。系食完咪抌，系即弃咯，咪抌垃圾啫，系咯，咁咪唔使 都唔肯啊， 咁踢出去啦， 即系佢哋真系好多问题嘅， 咁冇啦，咁叫佢死啦，咁叫佢， 但系大家咧就觉得大家都系冇出路嘅时候咧，所以咧闹完交当冇事。 哦，因为哦，我明白啦，即系你讲咗一个重点出嚟，就系话佢哋觉得其实佢哋知道自己有病，但系佢哋知道已经冇得医， 唔系啊，佢唔觉得自己有病噶。不过 你话冇出路嘛， 喺佢哋嘅生活上、工作上揾唔到一啲 系咯，咁冇出路啦嘛。 比较 系咁，你揾个正常人嘅就扑街噶啦。 所以佢咪大家揾翻大 系咯，咁即系话佢哋冇出路，咁即系其实佢哋已经知道自己有病啦。变相嚟讲，其实佢哋挨唔住啦，即系其实只不过系一个药引嚟嘅啫，睇下边个几时医好嘅啫。而家你咁样， 哇，我都唔希望佢哋有啲咩事嘅。 即系医好咗就真系大镬啦。好啦，咁但系嚟讲咧，其实公主病又唔止咁少咁少呢啲咁嘅问题嘅，其实都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特征嘅。即系头先所讲之余啦，爱迟到啊嗰啲咁嘅嘢啊之余咧，有冇听过一啲咧？嗱，我想问。其实金钱嘅问题都系非常之严重啦，咁但系金钱嘅问题嘅时候就引申到系男朋友，头先我哋所讲啦，乜 Q 嘢都系个男朋友俾啊嘛， 系啊， 咁但系其实系因为个男朋友重成噶啦，咁如果他日嗰个公主病嗰个女仔，佢唔系再同呢个男朋友拍拖嘅时候，佢可以揾到啲咩男仔呢？ 哇，咁仲要帮佢諗啊，我自己都諗唔到啦。 作为一个女仔，你觉得一个有公主病嘅女人会唔会 有所改变呢？ 唔会。 永远都係咁，直至永远 till the end to die。 哇，係啊，癌症啊嘛。 係啦，即係 until 树呆咁样。係啦，嗰啲我哋讲英文，我哋讲咗明珠台嗰啲。OK， 跟住继续。咁即係你觉得係冇嘅，冇一晚㗎啦。 末期嚟㗎喇喎。 末期嚟㗎喇。 冇㗎喇喎。 咁但係会唔会继续严重落去呢？ 应该会啩。 咪但系咧，有啲公主病咧，其实就有啲咧，我自己其实究竟一样嘢，我唔知肯稳定系嗰个话叫公主病。例如咧，有啲女仔咧，又话应该话嗰啲女朋友咧，佢打电话俾你咧，系唔会睇时间嘅，话靠知你开会、翻工、倒塌定还是打功夫。 总之你唔听，你 系 大罪啦。 系啦，吓你死紧啦你，你死紧啦，你做咩唔听电话？系啊，咁但系你讲跟住，然之后佢哋又有个，但系我又唔明点解有好多男仔会愿意。咁如果你头先正如我头先嗰个推敲，嗰、那个女仔系真系几？份天之國色的話，我梗係願意噶。咁但係如果唔係嗰啲，又點解咧？ 唔係嗰啲咁，佢冇嗰個對手啫，可以繼續病發噶。 我即係唔係 自我發酵咯喺度。 咁永遠都揾唔到嘅噃。 咁永遠都揾唔到噶，佢哋唔知道嘛。 其实会唔会是因为呢，我其实今日都睇过一啲嘢呢，就话佢哋韩国嘅片呢，因为我唔睇韩国嘅片啦，其实韩国嘅片会唔会影响呢啲咁嘅嘢嘅问题嘅呢？ 韩国嘅片有好多公主病嘅人咩？ 佢哋话係㗎。 我冇乜，你一睇我知啊，女汉子我唔煲呢啲嘢。 咩叫女汉子啊？冇病 冇病冇 病 嘅 男人啊！呢啲即系啊，即系你够胆死讲噶噃？咁我想问你讲，你自己觉得香港地有啲咩嘅啊 icon 系啦 ，icon 系有呢种咁嘅特征咧。 即系我觉得通常叫得 B B 嗰啲咧，都会有少少。 咁 baby 算唔算啊 ？B B 或者 baby 系咪一样嘢？ 哦，英语 B B 嗰啲 咯。哦，我知边个啦，英语 B B 嗰个啊。咁另外外国好似有个噶嘛？ 外国讲得啦 ，Paris Hilton 啦、 啊。佢咩事咁大病？介咁咩？ 佢都系有钱人嚟噶嘛？ 系、 啊、Hilton 集团啊嘛，咁。佢都系一个公主嚟噶啦，基本上其实佢真系一个公主。 其实正常嘅公主病系应该出自喺大富之家啊，啲大商户啊，即系啲皇七国戚啊嗰啲咁嘅嘢嚟噶嘛，点会无厘啦甚会落咗平民嘅咧？而家呢件事， 嗯，咁所以呢个公主癌都好值得关注啊。 其实都系冇得医噶啦， 关注一下咯。 吓，咁但系 敬而远之得唔得啊 ？OK。咁我哋 物通匪类啊！ 好嗱，咁我哋今日咧，今集咧就讲到咁上下啦。其实我哋今日喺背后度讲紧人哋坏话嘅，我哋亦都唔喺嗰个背后系啊，明白咧。咁其实我哋都系讲紧佢啫嘛。咁所以嚟讲咧，下集佢会唔会因为劳气唔翻工咧？我哋唔知啦。咁啊，多利士小姐麻烦你就有要宣布啦，基本上 正经嘢讲 系啦，正经嘢就交俾佢啦。 每一集我哋都要讲一次咧，就系咧我哋有呢个 My Radio 节目嘅月费计划咧， 俾咗我哋未啊？ 试咗啦，你可以咧上翻去咧 My Radio HK 嘅主页啦，跟住去节目月费收费表嗰度咧，选择你想撑嘅节目， 即系男女都领事啊嘛， 系啦。有嘅详情咧喺收费表嗰度咧就已经写好晒噶啦，咁你哋慢慢睇下啦，即系助养下我哋呢啲咁肥胖嘅儿童。 喂，我系住喺山区噶，我哋好缺乏噶，都系嗰句啦。只要你每个月嘅资助，我哋就会有干净嘅食物同埋清洁嘅食水。只要少少嘅捐助，唔系捐助，月费就可以有我哋嘅吓掂噶啦。 确实，你哋要认真睇一睇啊吓。 好，咁继续支持我哋，下个礼拜又唔知有几多个人嘅男女多领事啦。好， 拜拜。 拜拜。